好，我哋咧今日咧要翻嚟做一个特辑喎。咁呢个特辑咧，其实咧就同呢个财政预算案咧就有少关系，Alex。咁不过咧就好得意啊，嗱， 你会忍唔住都系要， 我忍唔住都要讲。但系咧，我今次咧就唔系咧，同大家讲呢个嘅军，唔系，即系同大家讲呢个嘅财政预算案有几无聊，或者系点样影响民生啦。嗱呢 part 咧我就唔讲啦。但系咧，我反而咧我就发觉咧谂深一层，其实呢个财政预算案。始终咧，你知香港都好似一个国家咁形式运作啦，好似啦，唔系真系一个正式国家啦， 有个政府啦， 有个政府噶嘛，有自己 currency 啦，有自己嘅嘢啦， 货币啦， 系啦，系争在冇咩咧，争在冇自己外交，同埋冇自己国防啫。 系， 但我忽发奇想啦，喂，如果我哋而家香港政府真系有国防嘅话，啲钱应该点使咧？嗱，我今次咧睇到呢个财政预算案咧，就有啲愤怒嘅。虽然不嬲都唔好关我事，因为我从来都冇嗨到政府任何嘢。 系， 咁但系咧，我就谂，哇！如果我哋将佢变成军武器而，咪好玩啦。 系啊， 咁于是咧，我哋一定要开一 辑。caption 就香港建军啊，假如 假如香港是一个国家， 假如香港建军， 军费如何使用？ 系啦， 系咪？嗱，咁我哋开始睇咯。嗱，今次咧呢个咧波叔啊，呢个咧2018-2019嘅财政预算案啊，嗱，咁咧我咧拿轻微拿一拿个重点啊。嗱，个重点咧就讲紧咩咧？就系话咧，今年咧盈余几多啊？1380亿。 系 嗱，呢、这个咧就港纸嚟嘅。 系 咁咧，你知啦，好多时我哋买军事武器咧，咁我哋就要用美金噶嘛。 系 咁，如果你结算翻美金咧，就应该大概百几亿系嘛？ 系 150亿到啦。 系150亿都系。 嗱，你150亿美金究竟可以点样建国咧？ 系 嗱，仲有 建军， 建军，建军，建军，系建军。咁点样建军咧？嗱，如果我哋有150亿美金， 系 嗱，当然我哋要谂啦，我哋有三个军种啦， 系 起码你都要有海军、陆军、空军啦， 系啊， 系咪？ 系 咁啊，当然。Suppose 啊，我哋香港咧700万人口啦，咁我哋最大嘅陆上威胁咧就来自北边啦，即系用我假设啦吓，连接新界嘅地方啦，咁但系如果嗰个地方同我哋系 friend 嘅话，就应该唔使太多陆军啦，咁我预啦，大概可能20-30万啦 ，OK， 咁我哋俾人工佢啦，咁啊最低工资啦， 或者 就多啲啦，应该都要 最低工资系惨嘅 啫，多啲 double 啦嘛 ，OK， 好啦，咁而家你咁计咧，就大概我谂你100万美金预100-150万美金啦，起码都要，即系去处理呢啲嘢啦，或者可能500万美金处理呢啲嘢啦，好啦，跟住咧我哋要买坦克啦， 系 嘛，嗱我哋开始谂啦，嗱。1380亿盈余咧，原来香港政府点样玩嘅咁讲？嗱，佢财政储备仲有成万亿噶嘛？ 系 佢咧，原来咧有500亿咧，佢去咗做呢个嘅创科嘅话， 系 即系嗰啲咩数码港嗰类嘢嘛？系啦，咁去整啦。佢哋咧话咧，将呢个数码港商场变咗做电竞系咪啊？ 系 即系嗰啲咩电玩竞争 嗰啲啊？即系 打机嗰啲嘛？ 系 跟住我就谂啦，嗱，电竞咧有样嘢咧，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啫？原来呢啲电竞可以再将佢发展得劲啲咧。即系无人机驾驶， 哇！咦， 咁即系话咩咧？嗱，我哋而家咧攞500亿去 train 咧嗰啲电竞高手，我哋同佢讲，嗱，其实咧嚟紧咧，你 train 完呢个电竞，即系你知唔知你嘅出路系咩咧？就揸无人机， 哇！ 咁于是咧，我哋香港咧最适合做咩啫？嗱，大家都唔想死噶嘛，咁所以我哋咧就唔会特登训练空军机师嘅，我哋全部玩无人机，就全部出 drones。大家就要谂咯，如果我哋出 drones 嘅话，我哋应该买边部无人机咧？嗱，你谂啦，嗱，如果我哋举例，嗱，我哋买咧买翼龙， 系， 我哋同翻嗱，成日都话俾钱俾钱 公仔 当使啊嘛， 唔系 Wingbow Six 未出啊，最近五咋，咁咧我哋就话，喂，其实我哋同国内关系咁好啊，咁不如咁啦，我哋就同国内买咩翼龙， 系， 同埋买呢个嘅彩虹， 系， 咁我哋同佢买翻，嗱，唔使多，一部你大概一。1-2000万人民币卖俾我哋，咁咧就我哋如果咁计翻咧，我谂咧我哋咧大概香港咧买翻大概20部到啦，应该都勉强顶得下嘅，系啦。咁如果我哋又买20部，咁嗱，我哋要计翻使几多钱啦吓。好啦，咁即系话咧，其实如果香港有500亿，500亿港纸啊，500亿港纸就应该兑翻系大概系咪90？有冇90亿美金啊？8我冇啊。500亿好似大概60几亿美金啊， 6亿 美金到，6亿美金咧，咁我哋谂啦，如果买部嗰啲捕猎者， 系 5000万啦，有啲去到6-7千万啦， 冇咁贵噶， 好贵噶嗰啲嘢，或者全球鹰，我哋唔使用全球鹰噶嘛， 系， 因为我哋个敌即系敌国唔会话太乜嘢啦，如果我哋咁样做嘅话咧，其实500亿咧可以买到几十架喎， 系咯。 咁买到几十架啦？ 咦，咁要7-8-5-6千万一架，不如俾多少钱买阵风啦？阵风都8000万。 嗱，Alex， 我哋讲翻咯。嗱，如果咧我哋香港好似新加坡咁样嘛， 系啊。 如果我哋香港好似新加坡咁样咧，其实咧新加坡都讲紧100几-200架战机啦。 系啊。 咁如果你讲紧100几-200架战机，我哋可以买乜嘢咧？嗱， 我哋未必要做到同新加坡一样规模嘅，因为我哋得一年嘅财政储备啫嘛。 系， 我哋如果嗰五年就好玩啲啦。 系啊， 一年我哋而家有1380亿，即系讲紧150亿，其实可以买几多架 F35 咧？ 嗱 F35 咧，我觉得未必卖俾你噶啦。 系，唔系即系我哋只计啊，纯粹 FF 啊 ，FF 啊。 而 FF 咧，嗱，我哋当啦，我哋同美国关系又唔系咁差啦。 咁样买到， 虽然都唔系太好噶啦， 都买到8部 F35 噶。 佢，你估佢会唔会一亿美金放一架俾我哋啦？ 梗系唔会啦， 一亿五千万， 一千，仲有一亿。 嗱，冇啦，嗱，我已经帮你计咗啦，两亿。 O K， 两亿你唔系唔放啊？两亿 咁算啦，买阵风算。 嗱，两亿，喂，但系两亿你买 F 35咧，大陆贵低。 系啊， 因为人哋最劲系1220啊嘛。 系啊， 我就出 F 35。 系， 佢打我定唔打我咧？ 系， 佢打我可能调翻转俾我击落噶。 系， 咁佢咪全13亿人会怒咩佢噶？ 系咯。 咁咧，于是咧，如果我哋嗱，如果我哋有150美金， 系 两亿一架，我啲买到70架喎， 系咯， 系嘛？咁当然唔得啦，因为你要计翻啲零件啦， 系 后勤训练啦，买翻啲人啦， 一半啦， 一半啦，卅架啦， 卅架系。 喂，你知唔知卅架 F35代表咩？ 系咩？ 我哋咧系劲过以色列噶啦，我哋劲过以色列噶，真系唔系讲笑，仲要香港细好多噶， 系啊， 系咪？好啦，嗱，我想讲新加坡都冇咁多架。 系 咯，系啊，新加坡冇咁多噶。好啦，我哋又再睇咯。其实咧，佢咧，仲有其他嘢噶嘛，系嘛？例如佢哋个医疗啦，医疗咧，佢好似今年咧，净系加咗10%多啲系嘛？ 系 一成，啲人话咪加咗60亿啊？ 系 加咗60亿俾佢嘛？ 系 咁，你谂下，其实香港咧啲人口老化啦， 系 咁啊，越嚟越老，越嚟越老个问题就咩咧？就系、如果我哋真系建军， 系 建军人口老个问题就咩咧？就系冇士兵啊， 系。 咁冇士兵嘅时候，如果我哋要填多几多亿落去，先至可以叫到僆仔嚟当军咧？ 哇！ 咁我哋就谂啦，即系如果佢用60亿嚟摆落去人口老化去治疗啲嘢，我哋摆个 double 咧，然之后同啲僆仔讲，加入我哋嘅香港军队咧，就有饭开， 或者外籍兵咯， 仲有女沟，我哋咧系会额外拨一啲咧叫做储立基金。 哇！ 俾你，咁咧就可能set 一个唔系叫红灯区， 系 set 叫做观音区。 哇！ 咁咧你入到去，你唔使做啊，你又即系兵喎、 啊。 系咁你观音入去做兵， 系 咁嗰啲观音兵咧，就同你依家做啲观音兵有啲唔同嘅。 哦 ，OK， 系啦，咁我哋咧就会适当放翻啲军粮咧，就俾翻啲观音嘅。 OK， 咁所以咧你入到去咧， 你嘅 terms 你系大晒嘅。 OK， 系啦，咁就即系可能可以有个咁嘅设计啦。 系 咁咧，同埋咧，原来咧佢哋话咧嚟紧咧。仲有466亿嘅综合盈余喎， 系 来年嘅账目，来年账目即系下一个年度啊， 系 即系预收收到呢个钱啊嘛， 系 如果你有466亿港纸，又即系几多美金咧？ 466亿港 纸，400多亿港纸，即系都系咪有成40亿？40亿啊， 差唔多， 40亿美金， 系 40亿到啦，40亿美金又可以做咩啦 ？Alex， 我哋又谂咯，嗱，我哋头先讲咗有无人机啦， 系。 咁可以有 F35 啦，跟住你话啦，不如买阵风啦，阵风就有8000万到啦。其实阵风唔得噶啦，阵风依家要1亿噶啦。 咁贵啊？咁 贵 咁我转下 F35 要1亿噶， 咁我买 要噶要噶，8000万唔得噶啦。 OK， 好啦，咁我哋有时候谂咯，你记唔记得台湾买 F16 啊？ 系， 佢依家有 F16V 啊嘛。 系， 咁如果你估我哋而家问佢买嘅 F16V 问美国，你估要几多钱啊？ 6000万，6至8000万 啦， 6至8000万 都系呢啲钱啦。 系， 咁其实如果咧，我哋而家有40亿，40亿可以买50架喎， 系 系嘛？咁当然咧，有啲人就同我哋讲，其实你建军你点可以全部买空军嘅咧？ 系， 我哋都要买翻啲海军噶嘛。 系啊， 嗱，跟住我哋又谂咯，嗱，如果买海军咧，有啲咩好买咧？ 系， 第一个就谂，不如买潜艇啊。 系， 但系问题系咧，嗱，虽然我哋香港系深水港啦， 系， 但系我哋咧平均嗰个水深咧就未必去到20几米咁深。 系啊， 所以如果咧我哋要买潜艇咧，其实嗰个出入系好难。 系咯、啊、 ，even 咧，其实咧美国咧未有啲航母舰咗先未嚟香港嘅。 系啊， 其实佢嘅潜艇都系出面拍嘅。 哦， 咁即系咩意思咧？如果我哋香港要有潜艇咧，我哋要建咗个潜艇基地。 系， 而个潜艇基地不能够喺我哋维多利亚港附近起。 系， 即系要喺出啲起。 系， 咁我哋有冇咁嘅能耐起呢啲咧？ 我谂住摆赤，我谂住摆喺呢个赤立角咯，侧边咯， 拍住架潜艇。唔得，因为嗰边珠江有重炸。 重炸，咁啊！ 所以咧，我哋香港可能就买唔起潜艇啦。 哎呀，唔得， 冇办法啦， 地理因素， 地理因素就唔系冇钱啊，唔系我哋冇钱。 Okay. 因为其实咧，做一架潜艇系好贵嘅。 系， 嗱，大家你如果做一架潜艇嘅价钱大概几多咧？就做一个航空母舰嘅1/3度。 哇！ 或者起码一半。 我哋唔买咯， 唔系平啊， 我租咯，印度咁租住先咯。 唔系啊，但系摆边咧？嗱，有嘅， 摆启德， 你可唔可以摆喺一个同香港 friend 嘅国家？ 但系又要同大陆唔 friend 嘅， 咁啊好难咯， 关岛咯。咁你摆得关岛，不如叫美国佬救我哋啦。咁所以可能冇乜办法。嗱，可唔可以停台湾啊？ 台湾 嗱，如果咧香港是一个国家咧，香港同台湾可能系邦交嘅。 哦，有少少咯，都有啲。 系嘛？咁你话台湾够唔够胆收留我哋咧？ 嚟讲未必喎， 蔡英文依家系 都未必， 有冇得倾咧？ 都未必噶， 唔知啊，系啦，咁样咁讲啦。所以香港系唔适合整潜舰，我觉得。嗱，咁我哋唔整潜舰，我哋整水面舰艇啦。 水面舰 艇，水面舰艇我哋玩咩都可以。嗱，我哋又谂咯。嗱，如果我哋玩美式装备嘅，我哋就买唔起咧嗰啲阿里巴巴级噶啦。派你级佢依家咧就仲有少少咧系已经退咗役。但派你级咧都讲紧四五千吨啦。我哋可唔可以买嗰啲咧？跟住有人话。诶、hey, ，香港四五千吨你都停唔到啦，系嘛？讲紧七百米深嗰啲你都食唔到，不如你调翻转啦，你买嗰啲几百吨嗰啲咪算咯。 哦，系。 跟住我哋谂咯，如果几百吨有啲咩选择咧？平平地问大陆买只零五六啊，不如零五六咧就大概五百吨度。 系。 咁如果我哋买只五百吨够数啦。 系买几只啊？你讲到。 哇，零五六咧，我相信咧，应该就唔使睇先吓。一亿美金应该唔使嘅，因为咧佢应该大，因为佢呢只平嘢嚟嘅，我估大概四至五亿人民币，咁即系港纸啦，四至五亿人民币， 六亿个咯，定六亿到咯， 都差唔多一亿美金噶咯， 系啊， 好啦，我假设我哋就当大概可能差唔多一亿美金买价啦，我哋买够佢十架啦，四廿亿到啦，系嘛，咁就可能啱啱将呢个盈余用晒啦， 哦， 即系嚟紧咧就下年嗰个拨嗰个盈余，我哋就用鬼埋佢。咁、 okay. 但系如果我哋有咁多架四廿架咧 ，suppose 咧，你嗰啲偷渡客过嚟，我哋就用啲机炮射佢，睇起咗咁多粒过嚟。 Okay. 再唔系咧，就知道你边个位山头多呢啲偷渡客咧，就用啲导弹射佢。 高楼好贵啊，机关炮船。 我哋有钱咯、啊，香港 OK 嘅。所以咧，其实咧，你咁谂咧，其实我哋依家个建军，我哋有冇啲咩环节争咗啊？嗱，我哋有空军啦、啊， 冇坦克， 无人机，冇坦克，系、哦，我哋冇坦克、哦。咁我哋陆军有啲咩选择咧 ？Alex， 呢个就可能就交俾你。 陆军啊，好嘛？哇，咩美国啲 M1A1 应该买唔到噶咯，六百万美金一架。 M1A1 啊？ 系啊，六百几万美 金。六百美金，我哋有钱啦、 啊。有钱，今日几多啊？用几多元余啊？我哋做几千只、 啊。嗱，如果我哋照睇翻啦。因为咁咯，我哋喺1380亿入面，我哋 cut 咁少少嗱。头先未讲到电竞嗰度嘅，唔好五百亿啦，使乜用五百亿训练咁多机师咧？我哋喺嗰度攞翻20亿美金出嚟啊！ 系啊， 攞翻20亿美金，大概150亿港纸啦。如果攞翻20亿美金，有冇得留啊？我哋大量装备 M1A1 可以、啊， 可唔可以啊？ 可以、啊。 如果600万美金啊， 即系我哋好似嗰阵时呢、那个。伊拉克买呢、這个，唔系伊朗买呢、這个， 系 呢、這个美洲狮咁样， 系 即系变咗自家嘅挑战者二咁啦，跟住英国佬喂，我要挑战者三，仲有整翻一堆嚟， 挑战者三啊， 系啊， 哇都唔平系嘛， 嗰阵时挑战者二都哇都几百万美金一架， 依家使唔使1000万一架？ 应该唔使，几百万美金咯， 几百万美金都系 ，OK。其实如果我哋月500-600万美金一架坦克啦。团购我哋， 团购， 其实我哋可唔可以团购翻50-60架咧？ 都得嘅，应该。 其实个价钱讲紧几多咧？嗱，如果你一架500万美金系咪啊？ 六， 咁如果100架都5亿啫， 系啊。 咁如果50架就2.5亿， 系啊， 系嘛？2.5亿，我哋有得谂，系嘛？咁所以咧就陆军咧呢度咧，大家可以睇啦。咁当然啦，仲有好多啲咩榴弹炮啦。 哦，嗰啲纳入步兵武器啦，嗰啲 步兵武器 好值钱嘅啫，嗰啲 系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可能又拨大概系1亿美金去。 哇，唔系喎，贵咗好多啦。M1A2 系860万美金喎。 哦，860万美金。 2015物价。 但系如果美国卖俾佢哋要赚钱噶嘛？ 系啊， 即系佢可能要1亿美金 一 架，1000万美金一架。 哇，系喎。 如果卖1000万美金一架，我哋买够20架够唔够顶一顶啊？ 顶一顶嗰阵嘅。 顶一阵哦，即系解放军落嚟，我哋可唔可以顶一顶啊？ 顶一顶系啊， 都可以顶一顶哦，因为佢哋用99A 嘛， 系啊， 系咯，我哋可能喺晒集中咪喺晒深圳河附近一字排开咁样晾住啊。 嗱 M1A2、M1 坦克都有7800架产量噶，喂，遮住啲嚟先啦，20万应该20架应该适时搞到货啦，系咪？ 哇，咁应该得喎， 系咯， 咁应该搞到货喎，系嘛？咁变咗咧就呢个就我哋陆军又齐咯，系咪啊？ 系啦。 陆军就诶、欸，我哋仲争少少嘢，好似我哋好似仲争咧嗰啲卫星啊、航空系统嗰啲喎。 啊，嗰啲系天文数字喎、啊，大佬。 嗰啲我哋唔自己整啦。 系啊， 你知唔知嗰啲可以点啊？ 租住先啦。 嗰啲我哋问台湾、啊， 系咩？ 台湾咧有个叫做福星五号啊，系佢哋全自制嘅，同埋咧佢哋可以咧即系测，即系佢哋咧依家可以测绘翻成个台湾个地形。 咁咧即係證明咧佢哋嗰個解像度係高嘅。 謝耀勇先啦。 喂，咁如果你 suppose 中華民國同香港建國，咁香港應該都可以係有得參與係嘛？ 係啦。 即系咁啊！睇下福慧五号可唔可以帮帮我哋啦？ 不过你啲福星、福慧嘅福星啊？ 应该叫福慧五号、福星五号都差唔多啦。 啊，我谂起啲贺岁剧片咁样。 咁如果你谂下，如果呢个福慧五号可以帮到我哋做一个即系 GPS 啦， 系 印度，咁我哋嚟紧嘅无人机啦， 系 坦克啦， 系 海军啦， 系 全部有晒导航之后，咁就唔使惊俾人射埋。 我哋租住美国先啦，话好啊。 GPS 啊， 因为 GPS 未必肯俾你嘛，但中华民国一定俾嘛，我觉得啦，咁、 okay. 所以有咁嘅情况啦。嗱，当然啦，今日咧我哋咧呢个特辑咧，全部咧都系纯属恶搞啊， 吹水， 真系呢个纯属系因为真系实在太不满呢个财政预算案啦。咁如果我哋将佢咧香港，假如香港建军系啦，咁应该点样做咧？咁讲，咁呢个其中一个状况啊。咁啊，如有雷同，实属巧合啦。Okay. 如果有多多得罪，大家就当听个笑话算啦。FF 嘅咋吓 ？OK， 好嘛，好，我哋就下次有其他突发消息再同大家吓，例如军武戏言啊。 OK， 好，拜拜。